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1集。 啊，这怎么行？ 西轩皱眉，夏侯炼摇摇头，只说道： 按我说的做。 番子们这才发现池燕的包袱已经快空了，他没有留下回城的口粮，这场刺杀只有刀没有鞘，这两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，他们是伽蓝的刺客，和这些亡魂有着共同的命运。埋骨雪山，魂逐飞雪。沈觉深吸了一口气，握了握手掌，手指已经能动了。这麻药没有夏侯炼说的那么厉害，不是他掺多了水，就是买了假货。夏侯炼一直在他眼皮底下待着，这药大概是池燕去买的。池燕那个小子，沈觉气得眼前发黑，原本以为是个老实头，没想到是个两面派。沈觉手肘抵着车板，想要挺起身来，身子不停地发颤，力气使不出来，咬着牙坚持了一会儿，还是躺了回去。虽然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满头大汗。又试了一次，还是不行，松了劲儿，他望着车顶直喘气。歇了一会儿，伸手去探车围子，想要借力，手指发着颤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发青，却依旧无济于事。混蛋，夏侯炼这个混蛋。沈觉闭上眼，呵呵喘着气。马车跑得快，直晃荡，腰上什么东西掉了出来，闷闷的一响。他伸手一探，摸到一截冷而硬的错金刀柄，是他的匕首。雪落满山，地上积的雪足足能够没上脚后跟。巡哨的刺客们在松树底下歇脚啃干粮，有个人出去撒尿，热乎乎的水冒着烟气撒出去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冰。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，他笑道： 一起出宫。 腰后猛地一痛，他眸子紧缩，那只手捂住他的嘴，惨叫声被捂进了喉咙，他扒了两下身后的人，无力地瘫软下去。夏侯炼将他推进了雪地，戴上面具，扭头朝中间的刺客们走去。他两手从腰后抓出手弩，短矢一左一右射出，同时贯穿两个人的眉心，细小的血花从眉间溅出，仿佛鲜艳的花钿，有一种血腥的美丽。刺客们悚然一惊，纷纷拔刀，然而无数番子从天而降，燕翎刀在飞雪中一滑，血花迸溅，犹如烟火。有一个人逃脱，池燕从树后走出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没有人看见刹那出鞘，但那个人已经捂着脖子倒下。埋好尸体，藏好血迹，所有人戴上面具朝侯府走去。出了林子还要再走一些山道，过了一座七拱桥就能望见侯府了。那是一座巨大巍峨的黑砖墙，浮在雪峰中，像滚滚乌云，仿佛划分了阴阳两界。雪雾太浓，视线不好，白天依然点着灯笼，荷包大小的灯笼挂在墙下两页，悠悠地散出一点光晕，是茫茫风雪中唯一一点温暖的颜色。底下开了一座角门，门洞前面站了两列刺客，番子们悄无声息地替换了所有人，为夏侯炼和池燕推开大门。 二位请务必小心。 夏侯炼拍拍一个番子的肩膀，转身和池燕跨过门槛，门环哐当一声，大门在身后闭拢，前方的路变得清晰起来。墙壁被熏得漆黑，远处的垂花门洞塌了一半， 雕花石匾碎成了两截，一半陷进了雪里。残垣断壁里横亘着巨大的古墓，都烧焦了，黑幕上覆着白雪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凄凉。然而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废墟，而是密密麻麻的雪人。每一个角落里都立着雪人，三个为一对，两边高，中间矮，胖大的身体白滚滚的，像堆在一起的汤丸子。两根细细的树枝斜插在身上，是他们细弱的手。三个雪人互相牵着手，有的雪人脑袋没摆正，倒像是摇头晃脑似的。 这里一直是废墟吗？ 夏侯恋蹙紧眉头。 还有这些雪人一直都有吗？ 池燕走到一个雪人面前，透过白瓷面具望雪人黑漆漆的眼睛。 百里渊成为阎罗之前不是。 夏侯恋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百里渊一直没有重修侯府吗？ 嗯，没修。 为什么不修？ 夏侯恋端详着雪人。 这雪人像是一家子，爹爹娘亲和小孩吗？ 池燕绕到雪人背后，左边那个雪人身后写着池燕哥哥，右边是阿楚姐姐，中间是阿渊。夏侯恋显然也发现了，挨个看雪人的背后，池燕哥哥，阿楚姐姐，阿渊，池燕哥哥，阿楚姐姐，阿渊，一个又一个相同的雪人，一遍又一遍相同的字迹，执拗地重复，堆满荒凉的废墟。 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一片废墟。 池燕轻声说道。大雪纷飞，萧瑟的雪风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熏声，藏在纷扬的雪花里，细碎的像絮絮低语。池燕静静地听着，她忽然想起来了，14岁那年，她好像是救了一个女孩。她在池塘边上吹熏，是住持教给她的曲子。住持说，孤单的时候就吹熏，熏声像低低喃喃的耳语，可以假装别人在和自己说话。他其实觉得住持这样有点蠢，因为嘴巴在吹熏，没有办法回应，这是在自言自语，还是很孤单。可他还是吹了，他的熏声散在月色里，像一只扑着翅膀的白蝴蝶，孤零零地飞向遥远的天边。他忘记他吹了多久，吹得累了停下来，想要回房睡觉。经过回廊的时候，他看见了那个女孩，依着抱住，下巴搁在膝盖上，小小的一团。他记起青色月光里那又小又苍白的脸颊了。是他，是百里渊。原来他们很久以前就见过面了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死敌的时候。一盏盏白纱灯笼在风雪中摇摇曳曳，他想起百里渊写在天灯上的心愿，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。 走吧，小恋，顺着熏声找到他。 池燕转身往前走， 杀了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，同样精彩。